奉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早上的经文《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到三十一节，就是我们上个周的书信。我觉得这段经文可以蛮清楚分成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十八到二十五，第二部分二十六到三十一节。那第一部分是我们路德会很喜欢谈的，使徒保罗说，我们所宣讲的是钉十字架的基督。虽然外面的世界想要智慧和大能，但是上帝给我们宣讲的乃是世界看为是愚拙与软弱的。上帝叫我们宣讲这个，就是因为钉十字架的基督是他的，上帝的真正的智慧与大能，上帝用来拯救人的。可惜不少教会反而不怎么宣讲钉十字架的基督，他们反而比较是跟着外面的社会所宣讲的是一个荣耀神学或者成功神学，不是一个十字架的神学。虽然我们路德会的传统神学，比如在我们的协同书里面是非常清楚，我们就是要宣讲教导钉十字架的基督，但是连我们路德会传道人也太容易受外面社会的影响，注重世界上的成功或者荣耀，世界上的智慧或者大能，求主怜悯我们。那好，那就是我们今天的前一半，十八到二十五节。我今天反而想要注重的是后面一半，二十六到三十一节。保罗在这边接着说，上帝拯救我们的大能与智慧是钉十字架的基督，而不是我们自己的智慧或能力。因此我们在上帝的面前连一点都没有可夸口的地方，我们只能夸主耶稣基督而已。耶稣是我们的一切，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公义，我们的圣洁与救赎。我想现在就把这段经文再念一次，第二十六节开始。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上帝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上帝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上帝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上帝，上帝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在这段保罗一开始就提醒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们，他们当中本来不多是外面社会所看的是有智慧的或成功的。那或许我们可以应用在台湾说，教会不多的弟兄姐妹们是台大毕业的，或者外面这个做生意成功的。虽然当然有是有，我们这边也就有一些，那保罗也承认有是有，但是不多。那为什么不多呢？就是因为有智慧或成功的人太容易骄傲，以为他们根本不需要那很软弱与愚拙的钉十字架的基督。可以说那些人根据外面社会的看法，他们就看他们自己已经很高，法利赛人也就是这样子，他们看他们自己，他们认为他们已经够高了。但是那些世界看是 没有什么智慧或者强壮的人，那些人有照样看他们自己，也就是比较低，需要从外面来的帮助才可以升高。那么当钉十字架的基督的福音来到他们那里的时候，这福音就是那些人信那一位钉十字架的基督，并且马上怎么样呢？那些人就跳到最高最高的位置，远超过那些自己在夸他们自己的人，那些以为已经够高的人。那么基督徒现在是那么高，当然就是因为基督自己就是那么高。基督徒的智慧、公义、圣洁与救赎，就是基督自己的智慧、公义、圣洁与救赎。所以在上帝面前的情况现在是这样，但是我们现在还在这个世界上的我们的肉眼，并且外面世界上的人，他们我们都看不到那真实的情况，只有信心才可以看到。但是审判日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会非常清楚地看这个事实，基督徒就是在上面与主同在。那些世界本来看为是有智慧的、是成功的，现在他们是非常非常羞耻地不得不承认他们乃是真正愚拙与无能为力的。好，这个就是简单地看我们今天的经文。那么这段跟我们今天一起聚集的教会仆人，包括牧师与教师，这段经文有什么跟我们有什么特别的关系呢？哈哈，保罗好像早就已经知道我们会问这个问题，因为他接着马上就开始给我们一个答案。我现在就念他马上接着的话，2:1-5。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讲上帝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时又软弱又惧怕又战战兢兢，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委婉智慧的言语，而是以圣灵的大能来证明，为要使你们的信不靠着人的智慧，而是靠着上帝的大能。所以我们今天的经文对我们这些教会的仆人有什么应用呢？我们要像保罗那一位教会的仆人，在教会当中定了主意，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甚至可以像使徒保罗一样，有适合的软弱、惧怕与战战兢兢。我们说的话、讲的道，也绝对不要用委婉智慧的言语，乃是要宣讲教导上帝纯正的道，就是圣灵的大能。所以弟兄姐妹们的信不是会靠着人的智慧，而是靠着上帝的大能。几天前谭牧师鼓励我们家庭祭坛应该尽量做简单一点，记不记得？我们教会的服事可以说也应该是一样。使徒保罗说他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蛮简单的。那但是这个简单的福音就是上帝的大能与智慧。我想现在花一点时间讨论保罗这边所说的，他在哥林多的时候是软弱的，什么意思？按照上下文的话，在这边的意思一定是说他不像外面世人所看为是大能的，他反而像那钉十字架的基督一样，自己也是软弱的。 保罗所先讲的教导的信息，也就是那又软弱又愚拙的钉十字架的基督。那么保罗那样的软弱呢，其实当然不是真正的软弱，乃是真正的上帝所看为的强壮，就像钉十字架的基督的强壮一样。我们这里的人也都应该希望我们像使徒保罗那样是软弱的，这是一个正确的应该追求的软弱。在他的书信里面，保罗常常提到他的软弱。我自己看比较多的时候，保罗在那些地方主要是在谈他如何是为着福音、为着基督而受苦的软弱。这也是一个好的软弱，我们也都应该愿意照样为基督、为福音受逼迫。我们应该看这样的软弱是一个尊荣。但是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保罗提到他另外一种方面的软弱，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软弱。在第十二章开始，保罗说有一个人，应该就是保罗自己，他被提到乐园里去了。接着他在第七节开始就继续说，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太高深，就过于高抬自己，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身上，就是撒旦的差役来折磨我，免得我过于高抬自己。为了这事，我曾三次求主使这根刺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耀自己的软弱，好使基督的能力复辟我。为基督的缘故，我以软弱、凌辱、艰难、迫害、困苦为可喜乐的事，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哇，这样的软弱比之前两种不一样了。保罗说恐怕他会高抬自己，会太骄傲了，因此上帝非常清楚地允许保罗有那根刺，那独特的软弱。那么虽然我们可能不那么想要有这样的软弱，但是或许我们也需要有他，或许我们已经有他，因为恐怕因为上帝给我们某方面的恩赐，我们就骄傲起来。无论怎么样，保罗必须承认，我们也应该跟他一同承认，这种软弱也是好的，因为我们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那么讲到这里，我想问你，当你看到你自己，你这一位当教会的仆人，你看你自己的软弱是哪一种？前面两种一定是好的。第一种，你是否真的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软弱的信息，或者你知道很多其他的，甚至有时候想要使用世界大能与智慧的方法。好，第二种，你很忠心地、很认真地为钉十字架的基督做见证，因此你就受逼迫、受苦，你有这样的软弱，或者为了与别人讨好关系，就是不要受他们的逼迫，你就不讲，保持沉默，就是不为耶稣做见证，因此就避免那软弱的苦难。使徒保罗的标准真的是蛮高的，我们不容易达到他软弱的标准。如果我们现在换到保罗的第三种软弱的话，这对我们来说也没有什么帮助。 即使我们有那种软弱的话，这是因为上帝怕我们会骄傲起来，因此他才允许我们有这根刺。结论是说，我们如果想我们的软弱是什么样的软弱的话，我们最自然所想到的就是我们的罪，这样的软弱。我们这些当教会的仆人，除了不够注重基督与他钉十字架之外，我们的罪包括我们服侍的不够好，比如不够清楚宣讲教导上帝的道，也没有真正地关心我们的会友，或者我们大体上就是不够认真地服侍，甚至有的时候是偷懒的。所以当我们看那些保罗很好软弱的例子的时候，我们一定觉得啊，我不行，我真的不行，我只有我软弱的罪而已。但是感谢上帝，还有一个例子保罗提到他的软弱我们还没有看。这例子真的是很特别的，这是一位使徒形容他自己真实软弱的情况。他说，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反而去做，住在我里面的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不来由不得我。我所愿意的善我不去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反而去做。啊，终于了，这才是真正的软弱，在上帝面前的软弱，这就是罪。使徒保罗承认他自己也不行，他有跟我们一样的那罪的软弱。那么保罗没有具体说他的罪是什么，但是有可能是包括他有的时候也是做得不够好，或不够认真地当教会的仆人，跟我们一样。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不配当教会的仆人，但是使徒保罗他也承认他也是不配的，他怎么可以当，也怎么可以继续当使徒呢？我们怎么可以当，也怎么可以继续当教会的仆人呢？那我想你们这些教会的仆人应该已经知道答案了。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必死的身体呢？感谢上帝，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就不被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从罪和死的律中把你释放出来。三次保罗提到基督耶稣，三次基督耶稣救了保罗和我们，因着基督耶稣我们的罪没有被定了，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得了释放了。这样使徒保罗没有再做别的，他不知道别的，特别在这最关键的时刻，他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保罗在这里就是在向他自己，也在向我们宣讲钉十字架的基督，因此他活着，他甚至可以继续当使徒，因此我们也活着，我们甚至可以继续当教会的仆人，并且我们有上帝似乎愚拙的智慧，我们有上帝似乎软弱的大能。因此我们这些教会的仆人现在就靠着这个钉十字架的基督，我们就大胆地、认真地、殷勤地、忠心地去服侍，奉耶稣的名，阿门。